keep stepping around in the desert of joy. Maybe anyhow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I'm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And I wonder,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这就是五个来自德国的小伙子 Fourth Garden 带来这首 Lemon Tree。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听一听来自周杰伦的声音吧。这首歌是当时他作曲，然后方文山去作词，2001年发行在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的。听到范特西这张专辑，熟悉周杰伦的都会知道这是很老的一张专辑了，对不对？那这首歌当时他已经想好了用一些西方世界当中的一些元素加入到歌曲当中，包括他想加到一些什么马蹄的效果，还要用迷笛做出管风琴的音效之类的。其中有一些是歌曲《斗牛》的歌词，他在现场当中收录进去，来自周杰伦《威廉古堡》。 树下无声，你让我受惊着。

这是充满魔性的这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很不低调。这首歌当时他创作出来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尽管他们做的事情可能看似不重要，但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只有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够让每一件事情都顺利下去。那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来听听歌曲来放松一下心情哈。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下面这首歌来说说一部网剧吧，最近这部网剧也是刚刚完结哈。我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大家在发，我刚刚充了一年的会员，你告诉我结束了。说的就是这部网剧《白夜追凶》这部网剧是很多朋友在安利啊，说是它呢由潘粤明进行一人分饰两角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出演双胞胎兄弟关宏宇、关宏峰。身为警察的哥哥呢，他是罹患了黑夜恐惧症，所以每天白天去上班，而弟弟呢被冤枉成这个凶手，所以每天黑夜代替哥哥去上班，这样的一个设置就显得剧情非常的扑朔迷离。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这个网剧《白夜追凶》的主题曲，叫做《白夜》，来听听这首歌，感受一下剧情当中的一些悬疑吧。 暗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与是非，爱假传无理，为爱赎罪，青春无悔，请勇敢一杯，逆风他微笑，一光三陪，还望白天的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与是非，爱假装无悔，为爱赎罪，青春无悔，请勇敢一杯，逆风他微笑，一光三陪，看望白天的 谁脱下

听到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把这首歌找出来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我听起来非常适合在一种都市剧当中去做插曲也好，主题曲也好。说到这儿，在这个大城市打拼的人们才华有限，就是有一些无奈在里面哈。金玟岐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来听听赵照吧。这首歌呢是他在很久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他说这首歌当时创作的动机是在1999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背上吉他去北京的火车上，当时正是少年，有着那种少年的烦恼和骄傲，如今唱起来好像是打开了一个陈年老酒，去嗅一嗅这个的味道。而这首歌对于赵照的意义，也就是在为那一年的夏天的自己，还有这一把破吉他做一个纪念，为你当年的少年心气打一个补丁吧。赵照，一把破吉他，1999。 夏天，你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向车站，离开了家。倾盆的雨淋湿了你的长头发，你抱着行李咬着牙。车厢里的旅人啊，都心事重重的。不敢抬头看窗外的景色，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谁的青春能不荒唐，谁初次上路不慌张，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只有握紧拳头用力把歌唱，你只有握紧拳头。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折他。 又过了十年，他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他喘不过气。 现在该如何是好？ 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没有存款，没有洋房，生活我过得紧张。心爱的姑娘，你不要拒绝我，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心爱的姑娘，你一定等着我，我骑车带你穿游世界。心爱的姑娘，你快来我身旁，我的肩膀就是你的依靠。心爱的姑娘，虽然我没有车房，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现在该如何是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没有存款，没有洋房，生活过得紧张。心爱的姑娘，你不要拒绝我，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心爱的姑娘，你一定等着我，我骑车带你穿游世界。心爱的姑娘，你快来我身旁，我的肩膀就是你的依靠。心爱的姑娘，虽然我没有车房，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这首《一个歌手的情歌》来自周三和蔡健雅的合唱。听到这首歌，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当时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周三演唱的版本。那很多人说这首歌唱出了一个歌手在坚持自己音乐梦想的道路上的一些心酸和现实生活当中面对压力的那种期待，想要找到一个心爱的姑娘和她一直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每天把歌给你唱，骑车带你去环游世界，想想都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这里是音乐随心听，那今天听到很多呢能够让你放松一下心情的歌曲。今天是周五了，马上要过周末，有想好怎么去度过这个周末吗？看了一下天气，可能会有一些降温，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随时增减衣物。最后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 Kelly Clarkson。 那当时他在6岁的时候目睹了父母结束17年的婚姻，而父母在离婚之前呢，因为感情不和发生过很多争吵。当时他和一个朋友聊天谈了一晚上之后，就写下了这一首歌的草稿，整个创作过程不到25分钟。这首歌就是他非常经典的这一首 Because of You。 我们明天再见了。 Because of you, I never see I know that's weakness in your eyes.